君莫笑又回到第十区，各大工会如临大敌，谁知道这位大神又回来搞什么幺蛾子？一时间都是全会上下发动着搞监视，是要弄清楚这人的意图为止。但叶修其实就是来做点任务，和各大工会的过往在他脑海中连一秒钟都没有停留。只是刚进第十局，在自家星星工会里和玩家们打了打招呼。星星工会没有叶修的那种强势坐镇，自然是无法和各大俱乐部工会抗衡的。尤其是随着职业战队的影响力可能渗透到新区以后，更是没有任何玩家工会有可能与俱乐部工会抗衡。这段时间，星星工会也就像个普通玩家工会一样存在发展着，有人去也有人来。工会依然是陈国主事，唐如包子都只能提供一些战斗力。要说在工会事务上能给陈国些帮助的，反倒是当初因为粉苏沐橙投奔来的玩家马后炮。当时和他一起来到星星的千城，虽然也是老玩家一个，而且混过大工会，但基本也是个独来独去、自由散漫的家伙，在这些事儿上同样靠不住，最后也就和唐柔包子一样，当个战斗力还差不多。这四人目前就是星星工会的等级最高的，比不了俱乐部工会那样疯狂的开荒练级，但在玩家工会中这么高的等级也算是绝无仅有。从这一角度上来说，星星工会绝对的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和俱乐部工会是没得比，但比起寻常玩家那种工会还是有声有色的，至少他们连工会仓库都有，制度也很健全。看到这工会仓库制度，叶修又想到了蓝河，问了下陈果，知道蓝河的角色是好久没有上过线了，等级也基本停留在了当初。翻开好友栏一看，这些曾经打过交道差不多都是敌不是友的家伙都在线呢。叶修也没去招呼他们，只是一边在工会频道里和本工会的玩家闲聊聊，一边操纵着君莫笑朝要做任务的地点跑去。工会频道包子他们当然也是看得见的，一时间包子的话比叶修还要多些，不住的在旁帮腔胡吹，把叶修说的英明神武的不得了，弄得叶修实在不好意思再冒泡了。包子犹自未停，开始大谈他们的战队什么的。重回职业圈夺冠，这确实是叶修他们真实的念头，但问题现在一点铺垫没有，就由得包子这么没头没脑的乱说。此时星星工会里还有那种刚接触荣耀的新人小白吗？很少，所以听包子这么扯，谁能觉得靠谱？不过显然包子在星星工会里人缘还挺好，而且熟悉工会的人都了解包子性格，于是不少跟着在那儿配合打趣。但包子这边可是一本正经的呀，于是一场看起来荒诞不经、不知天高地厚的吹牛聊天在星星工会的频道里火热进行着。各大俱乐部工会在星星都有卧底，只是星星工会没了君莫笑，就是普通玩家工会一样发展，没给他们制造什么麻烦，各大工会之间也是忙于竞争，也就没怎么来打星星的主意。时间一久，好些卧底的家伙都不怎么上线了。但今天君莫笑回归，情况非比寻常，各种尘封角色都被呼出来上线，观察着君莫笑在工会的言行。与此同时，遍布第十区各大练级区的玩家也在把看到的君莫笑的行踪不断报告着。叶修却想都没想着这些，只是到了地方领了任务，随即就按照攻略指示进行下去。 他在任务。 各大工会发现君莫笑的玩家纷纷回报。 什么任务？ 各大工会上层纷纷问道。 好像是有志气的弗兰克。 有猜出这任务是什么的玩家回报。有志气的弗兰克？ 听到这任务名的工会领导有知道是什么的，有不知道的。对于他们这些老玩家而言，凡不属于那种速度升级任务线上的任务，剩下的基本都不会去碰。这样的一个非任务线上的任务有印象，那也不知是什么时候留下的印象了。于是所有人都切出网页，开始搜索着这个任务，浏览着无数的相关网页，试图从中发现这个任务的神奇之处。一页一页一页搜索，网页中罗列出的一个个链接最后指向的都是这任务的介绍和流程，如同一个寻常之极的任务一样，没有散发出任何秘密的气息。不可能，一定没有这么简单，各大工会断言，他们的判断也没有错。叶修跑回普通区来做这任务，当然有着很重要的理由，只是这个理由只凭他们现在所做的这些实在难以猜得出来。 继续监视。 各大工会一边放下话，一边继续去打听这任务有什么奥秘。就这时间的功夫，叶修这任务一路顺畅地进行着，只是遇到战斗略有些麻烦，因为原本身上的装备，包括在神之领域提升过的千机伞，都不能再进普通区，就被留在了神之领域。裸着回来的军魔校随意从工会仓库里拿了些装备和武器就过来了。习惯了千机伞，再让叶修用切换武器这种原始的散人玩法，让他有一种身上有劲儿却使不出来的感觉。各大工会还在探索这任务的奥秘，叶修已经麻利地进行到了尾声，最后一环节完成。任务奖励的坐席划过，叶修什么眼神，一眼飘到，哈哈大笑：“ 我拿到了。” 这个唐柔和包子都一无所获的任务中，叶修拿到了一本20点的技能书。要说这任务 34.314% 的奖励几率，对于技能书这样的奖品来说，真的已经是非常非常高了。10年荣耀，却连一个技能点满5000的角色都没有产生，可想技能书的获得是多么的不易。魏琛经过这么多年很有心思的耐心投入和研究，能弄出一批技能点4700的角色。不过以叶修对魏琛的了解，他说是4700上下，那肯定是上比较少而下比较多，没准儿根本就只有他那个4920的人品大爆炸一个，其他通通4700以下。如果只是这个程度，其实在荣耀里也不算特别稀有，真要想要一个使出最强道具人民币，还是可以砸到不少的。但是在魅光和他导师一起清晰了魏琛的心血后，得到技能书奖励的几率又是一次提高。虽然魅光没说整体提高的几率是多少，但就现在手头的这一小份来看，只会比魏琛原来的高，而绝不会低。这样一来，出产的一批角色那才真会彪悍整个荣耀圈的。不说5000满，只要4900以上，那职业圈的所有大神角色就都要贵了。职业圈里4800到4900技能点的角色倒也不少，但4900以上的真是一个都没有。更要命的是，游戏里目前这样的高技能点角色是可遇不可求。而叶修他们这里呢，经过魏琛多年努力的铺垫，魅光和他的导师高等知识的强力注入，一下子居然搞出了一个流水线出来。只要量产出大批高技能点的角色出来，对荣耀的账号交易市场都将是一次冲击。决定一个账号价值的主要就是职业、装备和技能点，其中职业这个东西造成的价格差异并不大，而装备这个东西是可以单买单卖的，但技能点却是和角色捆死，你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可想而知， 当这样技能点狂高的账号角色冲向市场时，必须会成为任何想买一个强力账号玩家的首选。至于其他账号，没装备的技能点是拿不出手的，有装备的那也就是个衣服架，把装备扒下来，咱再换给刚买的强力账号。魏琛费尽这么多年心血研究这个东西，显然不单是为了娱乐或是强大自己的角色，他早就有考虑到这方面的问题在里面，只是他的成果并不太稳定，勉强4700的技能点账号，对于积累了10年的荣耀来说可以让他赚得不错，但无法太风骚，所以这家伙暂没开始拿这东西当自己赚钱的筹码，还在想着进一步研究打造更稳定的流水线，制造出更强力的技能点账号来。而现在这一切似乎就要实现了，只是初衷是为了解决战斗角色成长难的问题，是为了帮助战队来壮大角色的实力，可是现在是不是可以靠这条流水线顺便也来捞捞金呢？在看到唐如包子乃且叶修都已经相继轻松得到技能书后，魏琛提出了这个问题。陈国怔了怔，他还在为战队可以拥有一批吓死职业圈的角色而兴奋呢，倒是没想到这个居然还是赚钱的手段，但毕竟也是资深玩家，魏琛这么一说，陈果立刻也意识到这当中的可行性。 物以稀为贵，更何况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超高技能点账号，真要出手，我看必须要采取竞价的形式，当然随着同类账号的增多，价格肯定会逐渐走低，但别忘了这玩意儿咱是垄断啊，市场可以说是完全由我们控制和决定的。 魏琛这家伙显然对这笔买卖早就盘算过了，一口气就头头是道地说了一堆。 你想得美，游戏公司方面肯定不会放任这种情况一直继续的，我觉得他们很容易从这批账号中分析出来是怎么回事，然后只要随便做做更改，咱们这方法可能就要废了。 你说的没错，所以我才隐忍了这么久，我就是要等这方法大成，等利润可以最高的时候，这一天终于被我等到了。 那请问你是复出组战队还是复出贩卖账号来了？ 叶修问。